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又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阿初你好， 你好，你好。 阿初啊，我哋咧就之前有讲过吓电视剧噶系嘛？ 系啊系啊。 我哋之前讲过咧就系《爱回家》， 冇错。 咁啊系一个港剧啦。 港剧你好似即系 label 咗港剧之后系好定系唔好啊？你好似有啲嘢 冇啊，即系一个类别咯。 OK，, okay. 我觉得有好有唔好啊。啱啱播完嗰啲有啲系好好噶。 系啊系啊。 系啊。 最近有啲播咗嗰啲系嘛？ 系有啲播咗啲真系好好睇噶。 咁 啊，咁当然咩都有好有唔好噶啦。 咁 好啦，就唔讲我哋本港啦，我哋今日咧就讲一啲日剧啦，好嘛？ 系。 咁啊，日剧咧就系前排咧都好 hit 嘅，近期咧就我有啲朋友都睇翻，佢哋就哦一定要睇喎，好型喎呢个女仔，我可以做喎，咁佢哋咁样讲。 你可以做，因为真系知道有一个距离可以俾你演系嘛？ 系啦系啦，有进步空间。好客气啊，你今日。 系啊系啊。 咁咧就系 Doctor X 啦。 系。 Doctor X 呢个故事呢就佢分咗两季嘅，其实两季都已经播晒㗎啦。第一季呢就喺2012年播完啦，咁第二季呢就喺2013年呢都已经播完㗎啦。佢嘅编剧呢就係中原美保啦、武井彩啦、林成仁啦、志田敏雄嘅。咁呢导演呢就係田川直己啦、松田秀之啦。咁故事呢就阿初我相信你都已经睇咗㗎啦。 咁啊， 主要咧就系讲一个医生啦。咁嗱，我哋今日咧 讲医生，我要讲律师嘅添。 系啊 ，Doctor X 啊， 系啊， 讲医生噶。 原来咁。 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唔晒咁多集嘅，因为佢都有每一季都有好多集。咁我哋今次咧就净系讲第一季嘅第一集啦。即系如果各位听众想睇住嚟听嘅，或者睇咗先听嘅，依家都可以睇翻第一季第一集啦。我反而想问啦，其实电视剧咧，即系好多话第一集会唔会都好多都系一啲背景的资料啊，又或者港剧和日剧的分别啊，出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对剧集的睇法咧？ 我唔敢讲我是港剧的专家或者是日剧的专家啦，我睇戏嘅啫。咁我亦都唔觉得话第一集的电视剧就一定会系点。其实嗰个所谓的我唔想叫做 formula， 但系嗰个所谓嘅我哋讲个起承转合咧，系有某一啲嘢街住我哋，令到我哋啊戏要咁样去写，即系虽然都系起承转合，但系其实嗰个实际嘅执行嘅时候咧，都有千变万化。如果唔系，我哋唔会有咁多嘅剧本啦，而且咁多都系好嘅剧本。咁但系你话日剧或者同我哋香港嘅电视剧，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系一个先天性嘅分别，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哋香港嘅电视剧通常系一个礼拜做五集噶嘛，咁但系日剧通常系一个礼拜做一集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 咁呢一个系造成一个致命嘅分别噶。咁你讲翻个剧本度，佢净系讲紧一个礼拜要出五集嘅剧本， 即系佢准备时间相对紧绝好多， 紧绝好多啦，呢、這个一定系啦。咁、但系点解嘅香港我哋睇韩剧啊、睇日剧啊，或者系睇啲美国嘅、欧洲嘅一啲唔同电视剧，我就会觉得好好睇。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系，喂，人哋要想办法每一个礼拜 hook 住你，每一个礼拜要翻转头。 系啊系啊。 咁你谂下，佢喺控制嗰一集嘅时候，佢花多幾多功夫？我哋記得我哋上次提愛回家嘅時候，都有提過一樣嘢，就係話香港電視佢哋而家話拍咗有一啲劇集，譬如有啲已經出咗街嘅話，嗰套叫《警戒線》啊嘛，播咗第一集，我買大家去睇《警戒線》。我聽到佢哋講翻出嚟咧，係話佢哋將幾集嘅嘢咧剪埋咗做一集噶。即係佢哋原本 plan 嗰個劇本嗰度係幾集嚟嘅，但係剪埋咗做一集。我睇完之後覺得哇！件事好似好速啊，真係嚟得好快啊啲嘢，但係係好紧凑啊，啲嘢係全部都有戏啊。咁人哋係将嗰样嘢浓缩成咁，同埋好紧要一样嘢，人哋喺后期嘅时候用多咗好多时间去将嗰样嘢再浓缩再 pack 过㗎嘛。咁呢一个就係点解佢用一个即係我哋头先讲日剧韩剧 歐美嘅其他電視劇集，佢哋可以咁樣做，係因為佢哋用好多時間喺後期再重新調整嗰個戲，喺剪接上係幫咗套戲好多嘅。呢個第一，第二就係佢哋真係有時間去做 production 咯。咁當然啦，都有啲人會話：喂，香港嘅電視劇都唔係今日拍就聽日播。 係，即係可能我都係拍三四個月，跟住半年之後先播。 係啦，咁 佢 都 係 咁樣做，都有充足時間，但係相對始終嗰個 production period 都係會緊住好多。 係啊， 咁所以我哋而家今日要講日劇嘅話，即係大家都可能我哋香港人係好早就已經俾日劇分途咗㗎啦，即係 同一 屋檐 下， 同一 屋檐 下咩 Long Vacation 啊、Love Generation 啊嗰啲一紮嘅日劇都已經荼毒咗，唔係荼毒嘅，即係已經分途咗我哋好一段日子啦。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賴慧玲。 好啦，咁不如讲返我哋今日个要讲嘅劇集啦，就係、是、呢个日劇嘅 Dr. X 啦。咁日劇嘅 Dr. X 个主角呢就係、是、米仓凉子佢主演嘅。 你话㗎，你话係佢係主角㗎。 啊、我是咁讲嘅，系、 okay, 啦，我话米仓凉子饰演嘅大门未知子系主角嚟嘅。 O、okay, K，、哦、你话嘅，咁睇点？ 我坚持。咁话咁，我哋讲翻我哋就系讲第一集啊，今日咁啊，讲下第一集嘅内容啊，仓。 哦，好啊，咁啊，第一集咧，呢、這个 Doctor X 咧，即系我自己睇完，我觉得相当好睇嘅。咁啊，首先就讲下个戏第一个镜头，有个咁嘅镜头嘅，就系、是、头嗰几个镜头咧，就系、是、有个女仔就对住一个喺海边一间好破落嘅诊所望住。咁、就有一场咁嘅戏嘅，咁就系嗰个你头先话嗰个嗰、那个啊、那 個、主角 啦，就系呢个大门未知子，就系我哋唔知道佢系边个啦嗰阵时。咁跟住就接一场咧，就系喺呢个 disco 度嘅，咁有啲人喺度跳舞啦，咁有啲人就喺度即系互相结识下异性咁样啦。咁就有一台客就有两个女仔坐喺度，有两个男仔坐喺度啦。咁、那个女仔问佢啊，你哋做咩噶？咁啊嗰个男仔就答佢，哦，我做医生啊，做医生啊，你做咩医生？我系一个外科医生嚟。哦，你做手术啊？咁你今日有冇做手术啊？你成日都做手术，咁样咁啊。见到你系医生咁咁啊，好型啦咁样。点知同时间咧，就系喺呢个舞池度咧，突然间有个人咧就个肚定系剧痛咁样， 咁样 系啊，剧痛咁样，然之后碌咗落地啦。跟住一听到话，喂，你医生快啲去睇下佢啦，完全唔知咩事。跟住就喺远处就突然间有个女人走过嚟，又系头先一开始嗰个啦，大门未知啦，走过嚟就话你哋扶起佢咧，你唔系医生嚟咩？扶起佢啦。然之后就突然间当众除咗条裤啊嘛。就所有人就哇乜料啊！一个女人真系着到好有少少 sexy 咁样啦，然之后就除咗条裤啦，全世界唔知咩事啦咁样。咁点知就原来佢都系一个医生嚟嘅，咁就即刻就做咗一个少少嘅急救，然之后就有一个诊症啦。跟住嗰两个医生就问佢啦：你系医生嚟啊？咁佢就话：我唔系，我只不过路过嘅 dancer 嚟啫嘛。咁佢就挥一挥手咁就走咗啦。咁 好型啊！ 咁啊，嗰几个医生就觉得佢系一个奇人啦，唔知咩事，咁就跟住救护车就走咗啦，因为救就话啊，你系咪医生嚟啊？嚟上车上车上车咁啊！跟住话啊，唔系、啊，头先系嗰个女人救翻噶，你叫佢上车啦。咁、那、嗰个女人就话我只不过系一个 路 过 嘅 舞者嚟嘅啫，唔好搞啦，跟住走咗咁。即系咧几型嘅呢个 character 嘅 set up， 呢个角色嘅一出场嘅 set up 就好型。咁同時咧，個戲亦都咧開始就介紹就話日本當時嘅醫療制度啊，即係佢就開始話，誒、哎、其實日本嘅醫療制度已經開始出現啲問題啊，咁啊最簡單嘅嘢就係話佢即刻影住一個醫院咧，就係嗰啲醫院入邊有醫生咧就辭職啊，話、哇太辛苦啦、太過難做啦， 三個醫生同時 同時一齊辭職，就話我唔做啦咁樣。而同時咧，呢一間醫院咧係一間大學嘅附屬醫院嚟嘅，就係呢一個帝都醫科大學嘅第三醫院。咁佢哋三個人辭咗職啦，同時亦都係一樣嘢，就係、是、呢個醫院咧嘅院長咧，亦都即將係應該退休噶啦。咁、就要揾人係接棒。咁就有幾個咧，即係我嘅理解就係類似醫管局咁樣嘅高層咧，就圍埋一齊喺度食緊嗰啲鐵板燒啊。咁喺度傾話啊，嗰、個醫院嗰度嗰個院長啊要退休咯，我哋要揾人去接替佢咯。啊，嗰、那個醫院佢嗰、那個教授咧都几好啊，不如就俾佢升啦咁样。咁、就有一个读到教授就话：哦，咁我哋睇下点啦咁样。咁啊，讲起一样咁嘅嘢， 咁好啦，咁啊翻翻个医院度啦，就系、是、话因为啱啱有三个人辞咗职啊嘛，咁就医院嘅管理层就话，诶、哎，我哋要即刻请医生翻嚟，同埋，诶、哎，好彩我哋请咗一个咧好劲啊，一个顶到三个，佢就请咗一个咁嘅医生，点知呢个医生一出场就系头先喺个 disco 度救翻人嗰个女仔， 就是、大门未知子啊嘛， 咁、其他医生有两个就见过佢啦，因为就系当时就系如果唔系呢个大门未知子嗰两个医生喺度，仲戆居居咁企咗喺度，就睇住嗰个人冧咗又帮唔到佢啊嘛，就系、是、呢个大门未知子救翻佢啊嘛。咁好啦，咁啊嚟到呢度，呢两个医生系认得佢啦，但系其他医生就系、是、哇呢、這个咩人嚟噶咁样，因为佢话日本嘅医疗制度就出现咗一个咁啊好奇怪嘅状况，就系、是、有啲咁嘅医生，佢哋系啲 freelancer 嚟嘅，即、就、系、是、自由身嘅医生，佢边度需要医生咧，佢就去嗰度，佢就唔系喺医院度挂牌嘅，但系佢就咁样 freelance 帮个医院啦，咁样 自由医生啦叫做。 咁好啦，咁啊话医院咧就成日都要开会啦，即、就、系、是、今个礼拜要开会咧，就讲、是、下今个礼拜有啲咩大嘅手术啊咁样，咁就讲话有一个即系、就是、叫厂家。啦，即系有个病人，佢一个厂家嚟嘅，做厂嘅、然之后就系有个病就系、是、有胆石， 系 咁就指明咧就一定要话院长，因为院长咧就系、是、好出名嘅，就系、是、做胆石嘅手术，因为、佢即系直情系发明咗一个嘅手法啊，系由呢个院长命名嘅，因为系佢发明呢个手法噶嘛，就指明就要佢做呢个主刀嘅医生，咁佢就话，唉咁好啦，当仁不让就等我嚟啦，咁样佢就话等佢嚟啦，点、知咧呢、這个大门未知子咧就突然间就企起身举手就话吓。有乜理由开刀啊？呢个唔使开刀啦，内窥镜已经搞掂啦。跟住其他人就话：你有冇搞错？喺我哋院长面前咁样随便巴闭， 好紧张啊！嗰啲人，你唔可以。 院长系啊，院长嘅决定系啱嘅，应该系开刀嘅。咁跟住大未知子就话：吓、佢做唔到啊？我做到啊，等我做啊。咁啊，即系就玩串晒啦！即系所有人就咩事啊？ 同埋佢话咗阿院长个弱点啊嘛。佢话你系咪因为太耐冇人要求点名要你做手术啊？即系突然之间有人咁样点名要求你，你觉得好威，一定要做啊？ 读 中咗院长， 同埋因为院长就嚟退休啊嘛， 系啊，想轰轰烈烈咁做一个手术， 嚟、到呢一个位，佢突然间咁样，佢就即系呢一个大门未知就好点讲啊，即系好逞强，亦都系佢其实系好老实，好狠咁走出嚟，喂，你可能做唔到嘅，你咁耐冇做手术，你得唔得噶？咁样就走出嚟 challenge 个院长啦，咁所有人就即刻就当然系闹佢啦，咁样。咁好啦，事件就过一段落，当然主刀嘅医生依然系个院长啦。咁但系呢个大门未知子咧，就佢唔系专登去做一调查噶，只不过系哦，佢系见到嗰个病者嗰、那个。 唔系，因为其实系因为呢件事，跟住之后佢个阿头啦就喂你唔可以咁样咁不分尊卑噶、好，我依家俾一个好重要嘅任务你，就系、是、入晒啲 data 佢啦，入晒啲病人嘅 data 佢。佢入嘅过程就系见到呢个厂家嘅嗰个病历啦，叫做系。 佢亦都唔系专登去查，只不过咁啱见到，咁啊知道佢做厂喎。咁佢就咁啱有一日就收工，就喺医院个门口度就遇到呢一个病人啦。咁啊见佢喺度食紧烟，咁突然叫佢喂唔好食咁多烟啦，咁样嗰啲啦少少。咁啊嗰个病人就话、我食埋支，我唔食啦，我翻去咁。跟住呢个大门未知就问佢喂你做咩厂啊？做橡胶厂啊？做咗几耐啊？佢话做咗几十年咯咁。哦系咁。跟住大门未知亦都冇出声啊，然之后就走咗噶啦。件事就咁样完咗啊。跟住咧，同時咧，佢又翻到去屋企咧，佢有個 agency 噶嘛，好得意啊！呢個醫生有個 agency， 好噏耷嘅 agency 嚟 嘅，好笑嘅一家四五口咁啊，成日喺度打牌咁，成日見到佢喺度打牌。咁跟住就個 agency 咧，就原來就係識得呢個院長嘅，就係、是、呢個久保院長啦。咁、就話佢而家好耐冇做手術噶啦，佢而家啊成日日日都係我唔知係咪 Facebook 啦 ，whatever 啦，成日 post 啲相出嚟啊，佢唔知點解餐廳度食牛扒啊，咁飲紅酒啊咁样就系、是、咁多资料嘅啫、跟住第二日咧，准备真系要做嗰个手术啦，就翻到医院度啦。呢个大门未知就即刻同啲高层啲同事讲：，喂，不如你哋嗱林捉阿院长去照照 MRI 啦。 MRI 系咩嚟？ 磁力共振啊，应该系磁力共振，我应该冇记错。咁啊，叫佢乜嘢啊？做咩无啦要捉院长去做磁力共振啊？你系咪想做手术想到癫咗啊？叫院长去做磁力共振咁样，佢话。哦，咁你唔做啊，算数啦，由你啦咁样。咁同时咧，啲同事喺度倾就系话，今朝早见到有件事啊，就系翻工嘅时候见到大门未知子咧，就系、是、你睇下翻工都唔够几多人，就喺度同嗰啲卖医疗产品嗰啲人咧喺度兜搭啊咁样。因为你知道日本又好，特别系日本啦，香港我少啲咁嘅情况嘅。日本咧系即系嗰啲医生决定用咩药，就系即系嗰啲医疗产品同埋嗰啲药。嗰啲廠咧就會成日去兜搭啲醫生，即係想辦法俾某啲好處，乜嘢都好啦。即係譬如同你一齊去打 golf 啊，做好多啲 marketing。 所以成日就話日本醫療制度好混亂啊！呢、這個劇頭 其實呢樣嘢全世界都有噶啦。你諗下， 你如果有个诊所都好，香港啦，即系你有个诊所，你用咩药都系个医生决定嘅啫， 系 咪？ 系啊，系啊。 咁如果诊所自己佢决定啊，冇嘢。但系如果系讲紧咁大间医院，边个人决定系用咩药嘅话咧，咁嗰个就涉及好大嘅利益噶。咁所以就变咗，即系全世界都会咁做啦。咁当然香港就个制度完善啲啦，可能。咁但系嗰度嗰啲医生咧就见到一件咁嘅事，就系、是、呢个大门未知就同一啲医疗用品嘅公司嘅人员咧，就喺度有啲兜搭啊，大家喺度倾偈啊，然之后就话我要买呢、這个。乜乜物物咁，咁就覺得佢話：你睇下，佢翻咗先幾日工喺度做啲咩啊？咁樣就見到唔知買啲乜嘢咁樣啦。咁跟住好啦，咁正式九保院長咧就要做佢嗰個膽石嘅手術啦。 係啦。 咁喺度做手術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啊嚟睇啦，包括頭先有一個人一齊喺度鐵板燒緊嗰個毒島教授。就其中一個人就專登嚟呢度就睇呢個手術，因為話啊，九保教授都好耐冇做手術啦。係啦，所以就專登嚟睇一睇，因為九保教授已經做呢個手術就到，係專登發明咗嘅钳，连嗰个钳都系以佢命名噶嘛，所以就话哦，佢嚟观摩下咁啊，去睇一睇神之手吓，日本嘅神之手就嚟做呢一个手术。咁就喺呢个时候咧，就咁啦，九保教授入嚟做呢个手术咧，又第一嘢有张凳，有张即系高少少嘅，有个位要等佢企高啲啦， 系 啦，有 status， 因为可能佢唔够高啦，我呢份，跟住一定要播某啲音乐啦，等佢又可以轻松啲咁样啦，然之后先做个手术。 听乜鬼音乐，快啲做啦 咁。咁。跟住咧，點知真係做下手術咧？唔知點解，第一就係個病人咧，突然間有啲唔知係併發症定啲咩啦，就突然間咧佢個心跳同埋血壓咧就有啲唔正常嘅數據顯示出嚟。咁、跟住九保醫生咧，突然間咧一緊張起上嚟咧，佢又有少少好似中風咁樣嘅跡象，就突然間就冧咗啦。咁、所有人就即刻喂九保教授冧咗啊！所有人去救佢啦，然之後就所有人走入嚟就想辦法就搶救啊！九保醫生就走咗出去，就得翻個麻醉師同埋一個助手嘅護士。同埋一个助手医生，就三个人喺个手术室入边，仲有毒岛教授咧，就喺上边喺玻璃房咧睇住个手术噶嘛。其余嘅人，所有人都去咗救个院长，就得翻呢四个人望住嗰个病人，就瞓咗喺个床度。咁啊点算咧？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大门未知子，就即刻就洗手，就换衫，就戴翻手套，就走入嚟个手术室度啊！喂，你做助手，你继续做助手啊！你揸刀死梗啦，你死开，然之后就等佢嚟，然之后佢第一件就叫所有人即刻换晒手套嘅，啲手套仲未嚟噶咁样，然之后啲手套就即刻送嚟啦，就有啲新嘅手套送嚟，然之后就叫所有人快啲换手套，换手套，换手套，换完手套之后无奈。嗰、那個病人就即刻個心跳脈搏同埋個血壓就正常翻啦，冇事啦。然之後就繼續做嗰個手術啦。咁所有人都拗曬頭，唔知咩事啦。而個鏡頭亦都有交代，就係、嗰個麻醉師咧係好似見到一啲嘢，同埋好似諗到一啲嘢咁樣。咁冇講到係咩嘅嗰個位，亦都冇繼續去轉落去嘅。 係。 咁、那個手術亦都成功啦。而嗰個九保教授咧就亦都冇事嘅，都唔係好大嘅問題嘅，唔使做手術。咁你休息一下就冇事啦。咁樣咁、那個病人就救翻好啦。咁但係嗰個病人咧，亦都聽到個消息就係話：第一佢自己手術成功啦；第二就係話原來九保教授喺幫佢做手術嘅時候咧，其實係暈咗噶。咁、跟住嗰啲家人聽到就：哎呀，九保教授為咗救你啊，佢係 做手術做到暈啦、 啊，賭上咗自己嘅性命啊！佢真係為你付出咗好多啊！咁樣，然之後就跟住佢亦都唔知道咩事啦。咁但係。呢一个 Doctor X 咧，呢一个大门未知子咧，就行过呢一个要做胆石手术嘅病人身边，亦都检查佢，哦冇事，咁佢就走咗啦，好似放心啦，然之后就走咗咁样。点知咧，然之后个九保教授就即刻叫呢个大门未知子嚟到佢床边啦，就问佢啊，系你帮我手完成个手术噶系嘛？咁啊，唉，多谢你啊咁啊。跟住大门未知子就唔睬佢啦，亦都系是但啦，咩啫？我都系做我应该做嘅嘢、但系呢个九保教授一路都坚持话，唉，开刀系啱嘅，因为入边见到有好多其他组织啊，都已经有其他嘅感染啊，其他问题，所以开刀系啱嘅咁样。但系大门未知子依然系觉得、根本就唔使，一早就唔应该开刀咧。然之后转身就走咗。咁呢个九保教授好嬲啦，点知？好快就收到个消息就咩啦，炒咗大门未知就即刻炒咗啦。跟住佢一听到话炒咗，唉，咁啊执嘢走，掂收工，然之后就走咗咁。即系佢每一次都系好潇洒噶嘛。咁跟住冇耐就呢一、這个九保教授， 佢平时都系一搭正五点钟咧，嗰、 啊、 秒就已经即刻收工。 跟住佢又唔同啲同事倾偈噶嘛，佢成日强调话：，诶呢啲唔需要有医生执照都可以做嘅，我系唔会做嘅咁样嘛。跟住就转身就走咁样啦。好啦，咁啊，然之后呢个九保教授就真系退咗休啦。咁呢个喺医院入边有一个叫鸟井教授，佢就已经系教授级，都系最高级啦，一路就系。都系声望最大，就系、佢会升做呢、这个院长嘅。 系 咁跟住咧，就去到又去到院长巡访嘅时间，一开个 lift 门，竟然唔系鸟井， 就係、是、讀到教授就做咗呢個新任嘅院長。 廖井仲要遲到添。 係啊，廖井仲要遲到添。咁一嚟到就已經係俾人啤啦，係咪？即刻就望住佢啦，咩事啊咁樣？然之後我哋巡訪啦，大門未知子咧，就喺呢個讀到教授升任咗為院長之後咧，突然間又喺個醫院度出現。係。點知係咩咧？就係、是、讀到教授咧，係請翻佢。 嗯。 跟住廖井就原本第一佢以為自己會升做院長已經冇啦。第二就係佢有份一齊就係話：喂，你做咩亂咁嚟炒咗佢啦？ 嗯。 雖然佢哋一路都好懷疑就係、是：喂，點解佢會可以？因為群醫無策啊嘛，就係、是、對住嗰、那個有膽石嗰個病人，唔知道佢點解會醫得好佢、 哦。 然之後所有人圍埋一齊開會，就喺度講話：究竟佢咩事？究竟咩事？然之後就問阿大門未知子：喂，究竟係咩事啊？你講啊！佢話。你哋五个人全部位度，个个都有医生执照噶，点解你唔谂下佢究竟系咩病啊？然之后望望日表，够钟收工又走咗嘛，就唔讲俾你听咩事。咁、跟住所有人先喺呢个位就系讲翻究竟发生咩事。第一，佢哋所有人换晒嗰啲手套，原来嗰啲手套系咩咧？就系、是。全部有乳膠成分、一換咗啲手套咧，就係冇乳膠成分嘅，咁、那個病人就即刻冇事啦。原來個病人係對乳膠有敏感。 咁佢哋就 chase 翻之前咪話見到佢同嗰啲醫療用具嗰啲人傾偈嘅時候， 係啦，就係專登就係急 call 咗一扎手套翻嚟、就係專登為呢個病人，因為大門未知一早就懷疑佢有可能會有呢個敏感啊，因為佢喺橡膠廠度做咗幾十年啊嘛，所以佢話呢個機會率好高嘅。咁大門未知就已經 spot 到呢樣嘢啦。第一，第二。就是他之前讲过话、要捉、九保教授去做做 MRI。佢哋又系 嗰啲人都有讨论，点解会知道佢会个脑突然之间闭塞晕倒？唔通佢落药？佢哋有咁样讨论， 佢有咁讲咁。但系佢就系唔知点解，即系冇人知道点解，点解佢可以咁犀利？ 好似预计埋教授 系啦，只系见到佢几日就知道佢有病，然之后嗰个手术有问题嘅时候，成间医院所有医生围埋一齐，都冇人知道咩事。佢到最后大门未知，亦都系乜都唔讲。然之后就话你哋咁多个都有医生执照，点解你哋唔试下自己做个诊断？然之后转身走咗嘛。喺呢个时候就系嗰个麻醉师就出声话：如果当日唔系佢。嗰、那個病人死咗啦， 得佢一個可以救到呢個病， 係啊，得當時係得佢一個人冷靜，同埋得佢一個人有準備做到呢樣嘢。如果唔係，嗰個病人已經死咗啦。跟住佢哋全部人就停咗一停，點知到最後呢一場戲就係嗰個讀到教授嚟到就係請翻佢，所有人就係話有冇搞錯？你點會請翻佢啊？唉，我哋準備咗合約啦，冇計啦。院長話就跟住一嚟到嗰個 agency 就即刻就搣爛咗張 contract 話呢張 contract 係唔啱嘅，我攞嗰張 contract 出嚟，然之後攞張 contract 出嚟就係話哦，你要請我哋大門未知子咧。就係、是、嗰個薪金就係咁樣嘅，嗰、那個薪金係個 hourly rate 係仲高過個院長嘅。跟住佢話：我有咩唔做呢樣唔做嗰樣唔做，入 data 唔做，總之啲冇醫生執照 嗰啲唔 係啦，同院長 係 打交道唔做，幫院長隱瞞佢原來有婚外情況唔做。總之所有冇醫生執照都做得嘅佢唔做。然之後到最後讀到教授話：好啊，佢簽。然之後成間院所有醫生就有冇搞錯？點解咁都會簽㗎？咁樣，但係到最後就真係簽咗一個大門未知子。咁第一集咧，亦都喺呢度咧就完咗啦。 其實呢個鏡頭咧，讀到教授佢咪最后嘅时候揸烂咗阿大门未知子嗰个履历表咧？其实我唔 系 好明点解啊。 其实冇乜明唔明嘅，同埋咧，我觉得成个戏咧，你睇翻咧，即系日剧都几多咁样嘅偏向嘅，就系咧好多伏笔，啲伏笔都好明显嘅。咁而呢啲咁嘅伏筆咧，係大部分咧都係有 pay off 嘅，即係到最後都有解到，都有明嘅。咁譬如呢一個位，如果你唔明嘅話，咁我哋睇曬，未必係下一集，但係你成個戲你一定會知道嗰啲人物關係。即係呢一個動作好簡單啫嘛，你唔好講話明唔明先。你見到個動作就係讀到教授啱啱請咗一個好勁嘅醫生，因為佢親眼目睹佢救翻個病人啊嘛。佢亦都係睇住佢做手術完之後。点解佢会咁犀利？然之后到最后佢决定请翻佢嘛。而喺请咗佢之后，佢坐喺度一个人喺间房度攞住个履历表，佢揸巢咗佢张履历表。呢、这个就已经讲咗个故仔啦。我觉得冇其他嘢需要加落去，其他嘢加落去都系一啲即系文人嘅分析，而嗰啲分析我觉得系多余嘅。你睇到系乜就系乜。你見到嘅就係讀到教授佢執行咗呢一行動，我哋成日講戲劇係講行動啊嘛。個行動係咩啊？佢睇到呢一個大門未知子做咗個手術，驚為天人。跟住炒咗佢噶啦，佢上任咗做院長之後，佢請翻佢，就算係咁苛刻、咁無理嘅條件，佢嘅人工仲高過自己，佢都請翻佢。然之後請咗佢，應承咗之後，佢出咗門口攞住佢履歷表，佢揸巢咗佢。 係咯， 呢、這個就係佢嘅行動。我哋通過佢嘅行動知道呢個人物。就系、是、咁多，我哋再加落去都只系我哋画蛇添足，画蛇添足，我觉得系 呢、這个仲唔系最好嘅表述，就系佢嘅行动啊嘛。我哋通过行动嚟了解人物啊嘛。 嗯，好啊，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倾下佢嘅内容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嚟一剧之本啊，初，我哋今日咧讲嘅剧本咧就系一个日剧嘅 Doctor X 啦， 嘅第一集啫， 嘅第一集，第一季嘅第一集啦，都好有趣喎、啊。呢、這个第一季嘅第一集我睇翻咧，大概五十几分钟咁嘅一集嘅剧集啦。但我哋讲嘅时间系同我哋平时讲电影或者舞台剧嘅时间差唔多，我哋即系用咗大半集时间系讲咗佢剧情， 同埋大部分我哋真系讲一个剧情而唔系分析嚟嘅。 而我觉得系简洁噶咯，已经 我已经尽量简洁。我系有嘢 miss 咗噶，你谂下，我系有啲嘢即系稍微唔咁重要嗰啲，我跳咗噶啦已经。 系啊， 最重要嗰啲我讲晒嘅。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但是我们用的时间是跟平时我们讲一套两个钟的电影，甚至是一个两个几钟的舞台剧、 啊、 用的时间差不多讲故事。 但会不会是即其实电视剧它是特登铺很多伏线，即是很多内容很多细节我们要讲，所以会有我们今次的现象出 现。我觉得我不专登去评论究竟是电视剧还是电影是日剧还是港剧还是什么，我不专登去评论这件事，反而我们单纯地去看这一集。我哋如果听众你翻去再睇呢个戏嘅时候，你睇下咧，佢每一场戏咧系几咁精炼啊！ 嗯， 系好细啊！每一场戏好短，几句对白或者系几句对白，点样就已经交代咗千言万语好多事件噶。即系譬如嗱，我哋有一场又跳咗噶啦。头先我哋提起嘅就系、是、有一场就系大门未知子第一次去个医院度、就系坐喺呢、這个廖井教授嗰个 reception 嗰度。咁啊，廖井教授个秘书就坐咗喺度，就同佢两个人对望。咁啊，大门未知子啊，着得野艳啲啦，系咪？咁跟住呢个秘书就望望自己个手袋，望望大门未知子嗰个手袋，一样喎，同款喎。跟住就望住就。你喺边度买呢个手袋噶？你点解会有钱买呢个手袋？即系佢意思就系咁样啦，即系你系咩人嚟噶咁样？跟住大门未知都费事睬佢。然之后呢个廖井教授就翻入嚟啦，就呢个秘书就即刻走埋廖井教授咯。喂，呢个女人咧走嚟搵你啊？边个嚟噶？做乜嘢啊？咁样啦，跟住就吓。乜嘢啊？我真系唔记得，我喺边间 club 度同佢玩过啊？咁样嗰啲啦，跟住嗰个秘书就即刻，喂呀，有冇搞错？嗱，我哋净系喺呢度几句对白，四五个镜头，我哋知道几多资料咧？ 系 第一就系个秘书唔知点解好有钱啦，即系我哋可以想象到呢个系一个医生，佢有个名贵嘅手袋，再加埋佢呢一身咁样嘅装扮，好合理啊。但 系 嗰个秘书有个好名贵嘅手袋，一样款嘅。咁一系就个秘书好有钱。唔合理就有钱，一系就系呢一个医生就唔知点解就系好奇怪，你有个好奇怪嘅手袋，或者佢唔系医生嚟噶啦，系嘛？我其实喺个剧本度我哋唔系好肯定佢系咩嚟噶，因为我哋前段一路落嚟都冇讲佢系医生噶嘛。OK， 佢又着成咁走嚟个医院度，咁跟住呢个廖井教授入嚟讲咗一句说话，就系、是、吓、啊、我唔知喺边间 club 同佢玩过，死啦，边度惹翻嚟？ 即系呢个人好中意乱咁出去玩啦、啊。 系啦，又有一句咁嘅嘢，跟住嗰个秘书咧就喺呢个时候就突然间有一个好娇地嘅，喂呀咁样喎、 啊，佢哋嘅关系、啊、 几句对白， 系啊， 几样嘢描述咗几多事件，几多关系出嚟，全部系通过咩啊？行动 系。 全部系啲人嘅行动嚟噶，佢讲咗句嘢，做咗一样嘢，佢打咗下嗰个医生，喂呀咁样打咗佢一嘢嘛，系咪？跟住呢个大门未知子就话：我系大门未知子，你系大门未知子，你系新嚟嗰个医生 ，boom 已经完咗啦嗰场戏，得几句对白嘅啫，系精简得好紧要噶。 但系呢个我谂唔关电视剧定系乜嘢嘅剧种事， 所以我就话唔关事咯，我就话 即系电影都可以系咁浓缩、咁精炼嘅嘢，系 即系佢嗰个提炼嘅程度系好高噶、 嗯， 特别系因为嗱，我哋嘅节目就耐唔耐又有讲舞台剧，又有讲电影，又有讲电视啦。即系你如果将呢一场先 compare to 任何舞台剧嘅话，你会发现佢呢场戏嗰个精炼嘅程度咧系极度夸张噶， 系 嗱，同埋咧你又可以睇下呢一场戏。我成日都话可以好 micro 咁样去讲起承转合，你睇下呢一场戏，你当佢一个四格漫画，系嘛？就系、是、两个女人坐喺度，攞住大家攞住个名贵手袋，然之后个医生走入嚟， 个秘书就走嚟同佢讲话，喂呀，有个咁嘅女人喺度啊！然之后医生就话吓、啊，我唔知喺边个边个 club 嗰度同佢玩过咧，又系啲唔知咩苏州市。跟住个女人话，我系大门未知子吓、啊，你就系大门未知子新嚟嗰个医生。完， 嗯、嗯， 起承转合齐晒嘅一场戏，系嘛？而且系即系嗰个咁样嘅高潮，嗰个咁样嘅转变，系我哋作为观众吓，唔系啊嘛？ 系 而嗰场戏完全成戏，有戏睇，有事件。 亦都交代咗好多嘢， 交代咗好多嘢。你明唔明我讲话点解嗰场戏我觉得咁浓缩啊？ 嗯， 而呢一个亦都系点解我哋头先要花咗咁多时间去讲一个其实系得五十几分钟嘅电视剧啊？ 系， 即系嗱呢样嘢系其中一个佢好成功嘅地方咯。嗱呢一个戏有一样嘢咧，我哋睇嘅时候咧，我哋头先咪话佢好多伏笔嘅，即系好多嘢隐藏住、隐藏住、隐藏住，然之后到最后就所有嘢通晒噶嘛。 嗯， 咁、 嗯、 但系佢嗰啲伏笔咧，佢冇过分地即系好似搞好多嘢咁样噶。即系譬如佢又有一场喺个医院个门口度，嗰个病人喺度食紧烟，佢就话、哦：你系咪做厂做咗几耐？哦，做咗四十年啦。哦，做咗四十年，大门未知就转身就走噶啦。跟住 系啊系啊， 就 系 有样咁嘢。跟住去到呢一个第一集差唔多最尾咧，就系话。人哋去睇佢嗰個病歷，睇佢所有嘢之後，就知道佢有可能會有乳膠敏感。人哋係 study 過嗰啲嘢噶，嗰、那個 pay off 啊，即係大家諗下佢前面一個咁樣嘅伏筆，而到最後喺呢一度咁樣揭翻個底牌出嚟，話、俾大家聽，原來呢件事係咁樣。你會見到個戲入面有好幾個呢啲咁樣嘅伏筆位，有好幾個呢啲咁嘅揭翻出嚟嘅位嘅，即係譬如嗰、那個叫九保院長。佢有病喎，有唔知心脏病定係话佢爆血管定咩㗎嘛 ,ok, 嗰、嗯、个又係佢之前点解要有一场就係佢走咗去食牛扒啊嗰啲咁样。即係你諗下嗰啲伏筆好細㗎咋好短㗎，但係到最后所有嘢全部嘢起承转合通返晒，全部嘢又喺度嘅必要。 同埋嗰啲食牛扒又交代咗佢哋呢一班医生啊，或者日本嗰啲医生係鍾意点样去过生活啊，就点样个话佢哋腐败又好，佢哋自成一角又好，佢哋有佢哋嗰个文化喺度。 係啊，绝对係、嗯。所以你见到就係话我哋一开始其实有问题话点解我哋要花咁多时间去讲一个月只系得五十五分钟嘅戏，我哋平时讲两个钟、三个钟嘅戏，我都系用咁长嘅时间啫嘛。但系就系呢样嘢，我哋见到咧，佢日剧即系唔好话日剧啦，起码我哋以呢一个作为一个例子嘅时候，我哋见到佢啲先极度精炼，佢讲嘢极之多， 系。 但系咧，佢又唔会嗱，我觉得嗱，我好斗胆咁样讲啦，又系。我覺得呢個戲你如果俾啲普羅嘅觀眾或者係我哋籠統講話平時睇開香港嘅電視劇嘅嗰啲即係點講叫師奶啦，即係喺屋企度睇電視嗰啲，你會發現咧佢哋 keep 住問做乜嘢啊？點解又有場咁嘅戲啊？乜嘢啊？我唔明喎，咁即係點啊？佢會 keep 住問呢個問題，但係咧我哋唔會問，但係我哋咧喺見到個戲到最後點樣揭曉？点样将嗰啲嘢 pay off 翻出嚟嘅时候咧、我哋会好满足啦。 系就会好似啊，舒咗口气。 呢个有少少系我哋而家啲人睇戏嘅习惯咯。 嗯，所以系即系唔同年代有唔同嘅观众啊，真系。 同埋我哋而家咧见到呢一啲咁样嘅手法咧，喺电影度咧系屡见不鲜嘅。 嗯， 就 系 我哋会见到哦、 啊啊啊， 有少少嘅伏笔，然之后哦，原来系咁样噶，哦，原来系咁样噶，全部嘢都揭晓翻出嚟嘅时候咧，我哋系会通噶。所以我哋惯咗咧，我哋见到有奇怪嘢嘅时候，我哋唔特别问噶。但系我哋会哇呢度有戏，呢度我会记住，然之后我哋下次咧见到有相关嘢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记翻啊呢一度原来有条咁嘅线嘅，呢度原来咁样事嘅，所以咧呢一个系第一集啦。之后我哋会慢慢咧由第二、第三集，我哋会见到咧啊唔系啊，其实第一集已经有噶啦。我哋咪话头先嗰个手袋嗰场戏咧，因为呢个鸟岛教授一路都觉得自己系会 做院长嘅材料嚟啦。 跟住就有一场戏，就系佢嗰个秘书夜晚两个人喺度，哎呀，你就嚟做院长啦，我哋就等你做完呢个手术，你就做咗院长，我哋就可以庆祝啦。点知就佢唔系做院长啊嘛，即系你见到呢一个秘书嘅角色，第一场咁样 set up 一个小小嘅伏笔，第二场就已经 pay off 啦，就见到佢两个嗰个关系啦。即系你见到系好多嘢，佢好少好少好浓缩，佢亦都唔系所有要画公仔画出场，两句就已经中啦。 嗯， 呢个就系佢个剧本劲嘅地方。当然。都有好多嘅功力係喺個導演嗰度噶啦，但係喺一開始寫個劇本嘅時候，嗰幾句對白如果唔精練嘅話咧，個導演係冇辦法提煉到呢啲戲出嚟嘅、 嗯， 所以個劇本係絕對應記一功。 但係其實如果講到劇本咧，電視劇嘅劇本咧，即係嗱，我哋好宏觀咁樣睇，可能佢有十集，咁就係十集。 系咪应该都应该有一个佢自己起承转合？而每一集，即系譬如我睇日剧咧，我觉得好清晰就系，可能佢哋每一集咧都会有一个故事，即系宏观会有一条线嘅，而微观每一集，甚至乎学你头先所讲，每一个线都一定有啦。呢、這个我哋不嬲都系咁样去分析个剧本噶啦。咁但系日剧会唔会就系更加好就系，佢每一集都会有一个好清晰嘅主题咧？ 佢哋必须要咁做，因为佢每个礼拜播一集啊嘛。因为如果我哋 唔系每晚， 因为我哋喺香港睇电视，我哋习惯咗每晚追嘛，即系有一个问题要用三四集去解决 ，OK， 甚至有一个问题系用足二十集去解决嘅、嗯，其实正常嘅戏应该系咁啦，因为最大嗰条主线系你铺二十集、三十集系嗰个最主要嘅问题啊嘛，你去取西经系三十集去取西经噶嘛，系咪？但系当中你呢一集有蜘蛛精，嗰一集有白骨精，乜都好啦，系咪？每一集都有个问题，又或者你打白骨精都要打三集啦 ，OK、嗯。冇问题，但系如果日剧系咁嘅，你医一个病你要医三集嘅话咧，下个礼拜上个礼拜去到边度啊？劏开咗个肚未啊？切咗个胆囊未啊？即系打碎咗你肾石未啊？即系你会唔记得啊嘛？所以佢每一集咧变咗咧嗰个事件咧系好完整啊！所以日剧咧，就算你唔知道来龙去脉，你攞一集出嚟睇咧，你会追得到嗰一集个基本事件，而之后你唔会甩得太多，你会有啲嘢甩嘅，因为嗰个系一个成个系宏观二十集、三十集或者一季十二集咁样，我哋会见到嗰度有一个主要事件噶嘛。 系啊， 但系嗰个主要事件系虽然都有影响喺每一集入边，一定要有影响添，但系嗰一集。佢本身嗰个故仔嗰个事件咧，一定要有解决，所以咧每一集咧已经系有一个好清晰嘅起承转合，我哋系容易跟好多。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咁阿初，我想问一下啦，即系作为一个剧集嘅第一集咧，佢必须有一个，我唔知点讲，一个功能啦，就要介绍呢个故事嘅背景啦，呢啲角色啦，或者有啲乜嘢人喺度啦。咁、但系今次嗰个故事咧，就好似。即系每一集都有一个故事嘛，头先我哋话，我记得佢个戏名咧，即系每一集都有佢一个名嘅。今集个名咧系关于咩？咩除去你的手套吧咁样，大概啲咁嘅嘢，即系日文译啦。咁就系、是、嗱，那个主要事件应该系喺翻嗰个手术啊，佢点样订咗手套，我哋点样见到佢性格先。但系呢啲亦都系好似呈现紧佢嘅性格。咁究竟今集个主线，你会定义为我哋去了解大无美之子呢一个人，定系手术嗰件事上面呢？ 我覺得幾複雜嘅，因為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去睇，但係我就姑且講一個我自己覺得最簡單直接嘅角度啦。嗱，喺成個即係你話成個 series， 佢可能成季咁樣嘅話咧，咁呢一集其實我諗佢最主要嘅工作係起啦。 嗯。 咁呢個起係咩呢？呢個起就係大門未知子 Doctor X 正式入咗嚟呢間醫院度做嘢，呢個就係個起啦。啱啱先，即系对于成个 Doctor X 你十二集一季嚟讲，因为佢唔入呢个医院度，冇戏可以做啦，系咪？所以呢个系个起嚟噶。咁但系个问题，第一集就系讲究竟呢个起系点样发生 ？OK， 即系我如果好宏观咁样简单嚟讲就系，第一集系讲大门未知子如何会入咗嚟嘅呢间医院度、做一个somehow full time 嘅医生，即 系 日日朝九晚唔知朝八晚六定系朝九晚五咁样噶嘛，即系总之咁上下啦。而成个戏一开始就系佢描述呢个人物，第一就系佢一开始面对住一间就嚟冧嘅喺海边嘅诊所，系咪冇人嘅，又好霉冧堆嘅，好兜踎嘅。第一，第二，佢又成日咧都系冇钱嘅，好似又唔够钱还俾佢个 agents 嗰度交租都唔够， 交租啦，系咪？佢冇钱啦，系咪？咁啊，成日打麻雀，佢又输啦，佢唔识打麻雀，咁咪成日打麻雀啦，咁样。即系呢一个系一个佢少少嘅问题，而。好奇怪喎、哦！最得意一樣嘢就係佢初初翻工咧，即係初初佢咪同嗰個九保教授啊，咪喺度話：喂，等我開啦！你點會開套嘅啫？應該內窺鏡搞掂，唔使開刀，個病人康復又快，最好噶啦咁樣。咁點知咧？到最後佢又俾人炒咗，佢俾人炒嘅時候算數走咁樣噶嘛。即係我唔知點解佢會消失得咁緊要啦，可能亦都佢都冇乜所謂啦。 明明好缺錢啊，咁消失。 係啦係啦， 即係如果我就會好擔心啊，點解會咁型嘅咧？又有一個服。 但係佢就係咁樣啦，即係佢就完全，即係佢係無視嗰啲世俗嘅眼光，亦都無視，即係究竟我係咪要同你埋堆啊？點樣？佢話佢完全唔會做呢樣，佢淨係做咗醫生嘅啫，淨係想做呢樣嘢嘅啫。仲有好好笑啊！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佢履歷表話佢個興趣係咩啊？手術。 专长系咩啊？手术冇其他嘢。呢个人物真系好正，那个设定系好正。但系总之到最后就系讲佢点样由一个完全 freelance， 即系自由身嘅，然之后哦签咗做一日咪做一日咯，我逐日收钱咁样咯。到佢签咗约，全职喺呢间医院度做一个 contractor， 即系一个有合约起身嘅医生喺呢个医院度嘛。其实成个第一集咧个起承转合就系讲呢样嘢。 OK， 咁但系有一样嘢，头先我哋咪后都即系讨论过呢样嘢，就系究竟个戏嘅主角系边个？咁你一开始你就话系大门未知子啦。 系嘅，但我明白你点解咁样呃我嘅，因为即系呃我，因为大门未知子呢一个角色好似即系已经好 confirm， 佢又唔会受世人所动，又好似唔会有啲咩人影响到佢，好似唔会有啲咩 change 咁。而我哋之前所讲就系一个主角嗰样嘢，就系经历咗啲嘢之后，佢会有一个转变啊嘛。但你好似见到大门面前，佢已经咁强啦，好似唔会有啲咩转变。 嗱，其实因为我就冇睇晒成个 series 究竟系点样，我唔肯定。但系我想举一个咧，有少少关系嘅例子啊，有套漫画叫《伊龙》。一条龙嗰个龙啊，医龙就系、是、都系日本嘅漫画嚟嘅，又系讲一个医疗制度，又系讲点样选教授啊、做院长啊嗰啲，又系讲一样嘅嘢嘅，就讲几个帮派就大家喺度斗咁样。而其中有一个人咧，就系、是、又系好似呢个大门未知子咁，又系去过外国度，又去过做嗰啲无国界医生啊，去过战场度救过人啊嗰啲咁，医术系超级精湛，落刀快很准，然之后比所有人都做得更加好，然之后又系观人于微，好细嘅地方就已经知道晒啲病人有咩病，然之后就救翻好多人咁样。咁就有一个咁嘅角色啊，到最后嗰个戏咧，即系唔系嗰个戏啊，系嗰个漫画咧，我唔知道原本系咪小说嚟，总之我睇嘅系漫画嚟啦。嗰个主角咧，到最后其实唔系呢一个伊隆呢一个医生嚟嘅，即系唔系我头先讲最劲嗰个，系有一个由第一集系一个见习医生，就系俾佢捉住咗，成日老点佢，然之后又一路。佢只係一個見習醫生，就俾佢做助手，就俾佢做啲好大型嘅手術。然之後佢亦都成長得好快，到最後就係睇住伊隆呢個最勁嗰個醫生咧，就係、是、離開咗走咗。而呢一個見習醫生嘅成長，佢先至係個主角嚟嘅。佢係目睹成個經過，然之後佢又會耐唔耐會寫日記啊咁樣。好多人就係、是、我成日講燈下黑啊嘛。 咁點解呢個漫畫要叫做伊隆咧？ 唔係，即係就等於我哋而家點解 Doctor X 要叫做 Doctor X， 因為嗰個係個主要嘅人物、主要嘅角色，但係唔代表佢係個主角啦。起碼喺定義上，我唔係咁睇咯。 嗯， 因為我哋永遠都係有一個角度嗱，我想大家搞清楚，好可能覺得大家聽到主角由第一集到而家都係一聽到主角就哦嗰、那個一定要係最主要、最主要嗰個人啦。OK， 佢當然係主要啦，但係佢未必係個戲嘅最核心咯。個戲嘅最核心咧，其實係。即系如果我系编剧或者我系导演，或者我系演员嘅时候，我都会考虑嗰个所谓真正我哋技术上嘅主角嗱。我讲得清楚啲啊！如果呢、這个我头先讲嗰个伊隆，如果你觉得呢一个伊隆嗰个最劲嗰个医生佢就系个主角咧，你所有嘢就围绕住佢写噶啦，所有嘢系点样影响佢得，当然你可以咁写啦。但系你所有嘢系为咗造就佢个经历而写嘅。但系调翻转头，我头先讲话。我哋系造就紧嗰个见习医生嘅经历而写，而呢一个伊隆有几劲咧，系对佢一个好大嘅影响嚟嘅。 系， 所以呢一个叫做伊隆呢一个医生咧，最紧要就系佢够劲，或者系佢嘅行径、佢嘅行为点样辗转影响到呢个见习医生，咁佢就已经做咗佢要做嘅嘢啦。佢个功能上啊， 系 喺编剧嘅角度，佢喺写嘅时候，佢知道呢个角色嘅功能上，佢唔系所有都要解释得好清楚，而系要功能上佢做呢样嘢如何到最后影响到嗰个我哋技术上叫主角嘅人啊嘛。 哦， 系功能上嘅问题，系嘛、所有嘢系到最后造就呢一个叫做主角嘅人噶嘛。Doctor X 而家我未睇晒成个即系成季啦，我唔敢肯定啦。但系你可以想象到就系、是、你见唔见到咧？而家第一集咧，佢侧边咪有一个麻醉师嘅。 嗯， 呢个麻醉师一路都唔出声，唔出声，唔出声，唔出声，到最后佢就系话，当日如果唔系佢嘅话，冇人救到呢个病人嘅。即系佢，我好肯定呢一个咁样嘅麻醉师喺个戏后面咧，一定会系重要角色嚟嘅。 咦？定系我喺度谂系嗰个第一助手咧？ 都有可能。 系啊，因为佢连喺酒吧已经见到佢啦。 冇错啦，冇错。点解要铺一个咁样嘅助手啊？就系佢本身系一个都系一个医生，都系一个外科手术嘅医生，但系佢又冇乜料啊。然之后第一场已经见到佢。 嗯。 你见唔见到嗰度系已经有啲伏笔？呢、這个人物一定唔会系一个普通嘅人物啦。同埋佢变咗系咩啊？喺个过程入边，你留意翻第一集咧，佢就系一路都。 摆棋不定啊。 系 就系、是、一路都话，哎呀，究竟我应该帮我而家啲同事，一定还是佢又真系好叻，所以佢喺唔适当嘅时候， 系啊， 好唔适当嘅时候，佢又会话，诶、哎，多谢你啊，好彩系你救翻佢啊，如果唔系嘅话，我哋都唔知点算啦。跟住但系未知又同佢讲，我唔需要同你讲嘢嘅，你知唔知道冇医生执照都做得嘅，我唔会做，你唔好同我讲嘢啊，你走开啦咁样。 系 呢一个角色嗰、那个存在啊，系有一个好重要嘅 function。as 一个好似系旁观者咁样，但系同时佢因为系关键事，即系佢系 involve 咗噶嘛，佢系包含在内噶嘛，佢必须要存在噶嘛，而亦都由佢个角度去睇咧，会见到好多好有趣嘅嘢。到最后我而家都系，因为我未系好详细咁分析，但系我想大家即系扩阔大家个谂法，但系我即系最一个最大胆嘅假设就系 Dr. Hicks 唔系主角咯。 嗯，我觉得咧近呢几集嘅讨论都好有趣，即係有好有唔好嘅劇本啦，但係亦都譬如今次呢係一個好劇本，但係主角原來亦都有咁多討論嘅空間。 冇錯。 好，阿Chuck今日多謝曬。 Thank you。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